鬼完咗，大家咪好鬼闷咧？无论你系反慢、反离、反车、反亚、反巴，甚至乎系反皇马，七日大家出去反政府啦，出嚟游行啦！ 昨日北京市内仲是一片混乱，在市中心附近的大街当中，有军车和巴士着火焚烧，解放军不时开枪赶散路上的人群。群众在枪声下纷纷四散逃走，而学生和市民就将中枪受伤的人送去医院。在人民大会堂一带的天安门广场上，可以清楚看到几十架坦克和大批解放军严阵以待，他们虽然控制了局势，但是仲不停开枪，而群众就慌忙走避。解放军后来排好队形向前推进，地上满布车辆残骸和杂物，救护车就不断地穿梭来往。群众就想用着咗火的救伤车挡住解放军的去路，士兵再次开枪对付，又有很多平民中枪丧生或者受伤。入夜之后，天安门广场又见到学生聚集，他们高唱国际歌，而军队就不断开枪，打伤的人就继续送去医院急救。亚洲电视记者刘国华报道。 刚才咧听到嘅咧就系6月4日啦，呢个咧就每年大家都要听翻嘅啦。咁啊系当晚嘅一啲实录啦，吓咁啊有枪声，有尖叫声，咁啊好多好多声音喺入边，咁啊大家可以再咀嚼下。咁啊开始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啦。 抽抽水得唔得 ？OK， 得，继续。 唔得噶，你嗌你上嚟为咩啫？ 嗰三条友嗱，我估教主就唔会嘅。 你又话唔讲啊？三条友 都要讲咧，我最主要想讲即系皇上两公婆嘅啫。啊，佢两个揸咩证件嘅咧 ？BNO 咯， 冇理由 BNO 嘅。如果你本土啊揸乜捻 BNO 啊？ 系。 咁如果你揸特区护照，哇咁捻大个国徽， 点得啊？ 点得啊？笑捻咗佢啦！ 阿王仁达佢喺以前咧， 以后出境偷渡好啦，屌！ 好似杨康咁啊！ 王仁达佢讲过噶，佢系冇呢个特区护照噶。 咁佢有咩护照咧？佢都有证件噶。 BNO 啦。 啊 ，BNO 咁佢咩人咧？ 系英国人咯， 一流流 吓，系咩？佢旧年英国当唔当你英国人？ 不过咧，佢旧年选举好似系话我哋作 为，咦？你都几关注佢系咪？因为即系嗰阵时，因为都支持教主，所以支持佢。但系教主话同佢冇关 系 嘅。 即系我住喺九龙东啦，即系旧年嘅选举都。 点解你唔支持阿土咧？ 即系我做帮即系选举啦，我做做义工就系黄仁达嗰边啦。 哦 ，OK， 哇 哇，有一屌啊真系， 捉错人， 一大捞啊你真系，死啊俾人起底啦，睇下啲相睇下冇。 得，讲嚟哇，但系越讲越有兴趣。 唔系，我就希望系咁嘅，即系我就希望阿少帮主同埋皇上两个就齐当选啦。我就希望胡志伟同埋最好拉埋梁家杰落水咯，我真系唔中意呢啲 友。我好越嚟越对你有兴趣啊嗱，真系。我想先问下你先，即系问下你几个问题。即系第一就系嗱你嘅背景就系喺内地嚟啦，唔好讲边度啦。咁然之后你系去过美国读书啦，跟然之后翻嚟而家就喺香港啦。你都系谂住系留喺香港噶啦，冇乜短期内都冇暂时谂住翻去即系 国内 啦，吓即系你那個心理狀況其實就係點解你又好關心香港嘅政事嘅喎？即係聽你講，即係譬如呢個其實幾特別嘅喎，即係我覺得 非常特別嘅，係 嚇嚇嚇， 即係都係講翻即係而家我哋而家就係做緊網台啦。網台呢樣嘢咧，即係我開始就係聽王一文嘅嗰、那個。英文踩場啦，嗰陣時開始啦，其實嗰陣時咧就係、是、一路開始咧，就係嗰陣時就係、是、 上上一次嘅立法會嘅選舉啦， 2008年 係啊，嗰陣時開始咧就好似阿傑斯之前咁樣講啦，就係、是教主咧就係即係我哋嘅呢個啟蒙老師嚟噶啦，係嘛？咁啊即係講到即係舊年嗰個選舉啦，即係教主佢喺前年嗰陣時就退咗黨啦， 係 嘛？我係非常之傷心嘅啊，即係好似啊上一次你哋講呢個叫做嗰一集咧，即係我聽到好多次啊， 我退黨你傷唔傷心？ 你退黨好開心啦，屌你老！ 嗰一集嘅不想頻道咧。我記得好清楚是2月5號是叫做我爸是老師 是 OK 那一集真的我聽到真的 就來第二集了放心、 好傷心不是啊我們做得很開心 我都很開心 我們預告一下即將有我爸是老師第二集 即是那時候 呢我不可以申請你旁聽啊我不做嘉賓因為我不懂抽水 OK 得真的可以 凌晨兩點可能要做 的沒題 即是我還 好啊 即係對於教主佢嘅嗰啲嘅政見咧，同埋佢嗰個抗爭嘅手段咧，係一定要撐嘅啫。但係即係傑斯都講過啦，立法會就冇去投票啦，即係交投㗎啦，係咪？ 交投啊， 係咪？ 係咪？或者係啦，係嘛？唔好成日傑斯講，你自己有獨立分析㗎嘛？ 咁同埋 真係你講㗎嘛？係 嘛？唔係我可能我講嘅錯噶嘛嚇， 我唔同噶，我幾唔中意一個人。如果阿爺唔中意佢嘅話，我投票都投俾佢噶。 聰明我都會咁做嘅。 如果係咁樣， 係咯，人中意 你都係另外一種睇法咯。 我始終係咁嘅，所以我阿傑斯嗰次咧唔投票咧，我本身都反對。 我但我仍然都係堅持唔投票。 O K 冇問題啊，你嘅一個係投票係你自己 嘅。但問翻菲力啊，即係但係你好我想問嘅就係你好長嘅成長期係喺國內㗎嘛？ 主要都是美國啦， 喺美國， 咪先？你喺國內生活咗幾耐先？係啊，清楚呢樣嘢先。 介唔介意講先？ 大學嗰陣時就係去美國讀啦。 但係咁嚟係咧，即係有十幾年你都喺內地啦， 即係高考你試過啦。 即係譬如內地個社會同香港，即係你覺得最大分別係喺邊度咧？ 即係直接由大陸過嚟香港就未試過嘅，即係都係俾翻係如果要俾個 總有個對比噶嘛， 對比都係大陸同埋即係大陸即係到再可以叫到呢個場內同埋呢個場外咯，場內同埋場外嘅呢個分別 即係落場啦， 係啊， 我明白啦， 咁啊睇翻場啦， 係啦係啦，睇翻場咯 ，OK 唔係呢啲嘢咧，喂，下次咧。淨係捉佢上嚟做一集， 今日冇乜 時間，大佬， 真係可以再揾啊！ 我好多嘢問佢，話真係聽，真係咁唔明。 或者去呢個網台， 好多嘢問我。 咁但係嗱，問翻一個同六四有關嘅嘢啦，你去過兩次六四嘅燭光晚會啦，你有乜嘢衝動令到即係到促使你有咁嘅衝動去六四嘅燭光晚會啊？即係譬如嗱，我仲有就係可能你喺。未嚟香港或者未去美國之前，其實你對六四嘅了解唔多噶嘛？ 就係、是、 嗰個歷程，唯一嘅了解就係叫做分享一下 就係叫做呢、這個因為做冇六月咧，做冇四號嘅，得呢個5月35號。 大陸係 喺大陸嘅時候， 係今日係五月幾多號啊？ 今日六一， 三十二號， 32號 啦， 明㗎啦。 嗰陣時咧，即係我第一次知道呢樣嘢咧，其實就係上網嗰陣時啦。 翻牆㗎啦，係咪要？ 嗰陣時我唔識翻牆嘅嗰陣時。 你點接觸到咧？ 嗰陣時啊，呢個有一份網上嘅報紙咧，其實。叫做中央日報嘅網老版嘅， 驚你講熱血時報黑 啊 ！OK， 繼續。 嗰陣時就係見到即係有六四呢兩個字咧，我撳入去咧就係撳極都冇嘅。 敏感詞， 係啊，但係睇其他嘅 好奇啊， 係啊，睇其他嘅網頁咧 就所以話即係矛有矛輸咯。你 而家又交書， 你咪引起我好奇心。 但係有幾隻㗎？ 但係嗰陣時我真係 生活嘅時候，我啲人係真係。佢知道㗎，佢知道89年有啲年青人 知道 89年有嘢發生過，但係佢 唔去宣傳 呢啲嘢，阿爺都係唔中意 向前看啊嘛， 冇理啦，即係都有啲重大度 嘅。北京個舊女友佢就 係 第一次識我係，我哋第一個話題就問我六四， 即係捅你嗰個， 唔係捅我個，唔 係捅佢嗰個，你見過啦， 我哋見過啦，唔好話見過，因為捅佢嗰條北京 街佢啫嗰個 ，OK， 得 真係啊，講得清楚啲，繼續嚇，即係你就然之後就好奇啦，然之後就想去了解呢件事。 跟住咧，我去其實即係我嗰陣時都係去出國之前咧，都係唔識翻牆嘅， 係 去到美國嗰陣時就睇咗少少，跟住咧嗰幾年咧就係興起一個。呢邊咧就係、是香港呢邊做悼念啦，係咪？ 係 喺美國我睇到呢、這個，即係嗰陣時想知道中國啲嘢咧，都係上都係上網啦，係咪？ 係 嗰陣時就興起一股潮流啦，叫做呢、這個網站維護日。 中國網站維護 中國網站維護日， 就係、是、嗰一日就全部網站就停曬嘅。 就係唔係 維護嗰日 五又差唔多係5月33號咁 開始啦，係啊，由五月即係我哋網台都係噶、嗯，即係差唔多到五月尾咧就開始成日 down 㗎啦， 就彎翻上翻。 譬如話呢度 應該係5月5、5、4嗰陣開始㗎啦，就係㗎啦，每年都係。 可能有啲中國嘅社交網站啦，由今日開始你去你可以去挑戰一下啦。 嗯，留個去屏蔽啦，開始 試下閉屏啊。唔會啊，新浪唔會嘅，因為佢刪得你快啊，話聲新浪。我俾人删啦，删啦！ 话呢个 我呢轮我话声咧，我贴新浪啊，俾人删得劲快，话声咧， 梗系噶啦， 一刷都系啊，话声 时间嚟噶嘛。 一阵讲下你贴啲咩咯？ 系 ，OK。 你譬如话今晚你可以试下即系苹果有一款新嘅平板电脑咧。 嗯啊， 64G。 啊，64G。吓，一样而家系 search 可以 search 住个图，个图系删咗你。 OK。 你要改少少嘢先得，而家好啦，麻捻烦。 好啦，呢第一次去六四嘅时候系咩感觉？即係我講維園嘅燭光晚， 係咪同一齊啊？嗰次嗰年， 有一年冇啊，佢自己去嘅，係啊。 咩感覺呢？就係、是、哇，真係以前都喺網上睇到，都冇咁多人咯。 睇過嗰幅相啦， 係啊。 但係自己親身去到嘅時候嘅感覺咧、嗯，有冇咩少？有冇咩特別嘅分別咧？ 九哥啦， 咩啊？ 九哥 啊， 個個都撚真九哥， 九哥。OK OK， 即係 真係聽到就 聽到就想死，係啊，蔡耀昌 係啊，係 咪啊 ？OK 嚇，聽到就想死。咁啊，除咗呢個咧， 除咗呢個就係嗰啲嘅音樂都係非常之特別啦嚇。 嗯， 嗰啲嘅音樂都係即係你喺度交錯完之後咧，都係想自己唱翻啦。 嗯 ，OK。咁但係就有冇譬如話去完之後就會令到你有冇想了解多啲 感動先？首先自己，我想知道你自己有冇感動先。 係啊， 感動先。 啊冇啊冇噶啦， 有冇冇啦， 冇乜感。 因為我喊過幾年啊，而家冷血咗，冇喊啫嘛。 嗯，我唔係咁熱血噶。 OK， 得知道。好，咁啊問翻問阿貴先啊。其實想先同阿貴講嘅，今日捉阿貴上嚟，其實咧就即係想又唔係叫平反嘅，即係我覺得我聽完佢個節目咧，我真係有感動喎。我真係喊啊嗰日咧，即係講翻話我哋點樣捉佢上嚟呢度做節目啊咁樣，唔知點解無端端原來佢係問我嘅，我都唔記得咗。咁但係我啊先代表網民即係多謝阿貴啦，其實提供咗一個好好嘅節目俾我哋啦。咁亦都同你講聲，即係我唔知使唔使同你講聲 咁吹捧我。 唔係，唔知道你走唔走關我撚事咧。 即係咁樣講，如果你話對於平反六四呢四個字。或者是有少少嘅政治不正確嘅話咧，呢四個字是最精簡的 嗯， 係， 係咪 啱啊？ 冇疑 問。譬如話，你話即係打倒共產黨呢啲六個字啦，係咪啊？五個字啦， 係 平反六四四個字，係咪啊？呢個係最精簡的 嗯。 啊，就今年我想講好似係24喎，即係今年個密碼 點解咧？ 因為逢係講六四就會閉屏㗎啦嘛，就唔就係、 是哦，所以今年 就是、今年係24啊，今年24。 我琴晚試過，我喺百度六四24都閉屏啊， 都係啊，哎仆街！咁試下。 我打埋九央歌，你明唔明？ 都閉屏。屌，我未試過，但係我知道今年密碼係24，但係都而家阿貴試啊，試咗唔使試啦。 OK， 仆街。 九央歌六四廿四都閉屏。 九音歌都唔得，你九音歌啊嘛，唔係九央啊嘛，你可以用央啊，央死啲。 好 ，back 埋條頭先講埋先，即係講埋阿貴嗰度先。即係但係我想問，其實你今年會唔會去六四啊？ 我會啊， 你會去。其實你嘅習慣係點㗎？ 我會推個女去，不過因為女仲係細。 嗯，啱啱兩三歲啊。三歲左緊啦，我覺得就可以俾 佢湊 啦。我嗰時都係大約係三歲到嚇。 我諗咁多人多嘅地方帶細路有啲麻煩嘅，但係去嗱，你話除咗以往社記嘅年代就比較個人出啲，即係可能要睇下檔口嗌下咪之外， 係啊， 平時都係自己揾個位坐落去。 係啊， 咁我好奇怪嘅，我未同陶傑熟之前，我都撞佢好多年。咁後屘因為謝偉俊關係識咗佢啦。 嗯， 咁啊，謝偉俊係我做大長嘅時候師兄啦。 嗯， 咁就。我話俾你知，陶傑都好低調㗎，帶個仔去、嗯。 我就想講，其實你去咗咁多年，係好多人都好低調㗎。即係我喺嗰度見過好多名人都係啊。譬如我坐過喺大藏黨，我同大藏黨一齊坐過啦。喂，冇人理佢哋㗎。 嗯。 喂，佢哋去到咪其實各自都係想表示自己一種態度啫嘛。 蕭永清都去㗎。 係啊，好多人都去過。劉德華我都見過啦。 即係加多一支蠟燭咁樣啦。 其實係就冇乜嘢㗎，大家去到都係為咗嗰件，為咗去記，即係紀念嗰件事啦，即係表示一種態度。 唔係㗎， 其實冇嗰三條友講得咁撚麻煩㗎嘛。 甚至記者佢都未必係咦大狀嚟喎，佢 book 佢咪未必㗎喎，因為個主題佢知道，喂呢個時間係 訪到嗰日咧，嗱 訪問市民 係啊，有位就坐低㗎啦。 我哋傳媒都 friend， 好似阿貴咁講， 傳媒喺六四晚會 book 咪咧，就唔會話我見到你係名人咯，就 係啊， 一定係喂。 我见到你喺度啦，你想唔想讲两句？唔想就唔想嘅。 或者系专揾啲国内好隔篱嗰啲朋友咧，揾你就正啦咁样。 呢几年会啦，呢几年会啦。譬如你操普通话嘅，一定会揾你。 有几年好中意睇我哋啲钱箱有冇人民币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啊，支联会系好重要，睇系睇有冇人民币噶。 系 呢个我知噶。 头先你哋咧就讲到啊，嗰三条友啦，系咪啊？即系有啲嘅唔同嘅意见啦。 系。 其实咧，我觉得即系今年咁分化咧，其实唔止嗰三位仁兄嘅。 系，仲有咧， 陶杰。 陶杰 嗰篇文 哦 ，OK。 如果我系中共，我希望多啲人去。 嗯，啊，嗰个其实诶，我自己讲啦，我嗰个系佢好兴嘅，我亦都习惯咗啊，我又唔会 count 佢在内嘅，因为佢嗰种系所谓叫幽默啦，或者曲线啦，其实大家都习惯咗。 我 唔觉得佢有咁大嘅影响力咯，吓，即系所以 我未必，我就会咁睇咯，因为今年即系唔系而家取消咗啦，有个爱国两个字啊嘛，咁而咧香港亦都有个本土论啊嘛，某程度港独论啦，吓，喺我嚟讲，喂，我讲埋先， 啊，俾你讲埋。 港独论，喂，其实某程度我觉得好嘅。如果用外国嚟讲，喂，呢、這个外国嘅诚意结嚟，咁咪多啲人过嚟咯，吓、啊，咪少啲人讲港独咯。某程度可能会要有呢个咁嘅客观效果嘅。我 啱嘅。陶杰咧咩事啊？贵 冇，即系我想讲咧，即系教主其中一样唔中意我嘅嘢咧，因为其实我识 你好多， 我第一次称呼我都叫陶老师嘅。陶老师唔系为咗擦对鞋，就系因为我之前有去六四晚会，我撞到佢咧。即係嗰陣時佢個仔仲細嘅時候，帶住個仔咧，佢係好多同六四有關嘅古仔同個仔講嘅。佢係真係做到薪火相傳。 嗯， 即係呢樣嘢佢仔冇經歷過噶嘛。 嗯， 咁但係即係佢作為一個人父以身作則，將一件唔啱嘅事傳俾下一代。 好事啊， 好事嚟嘅，即系我系尊重呢样嘢，我叫一句老师，即系如果你有心将一样咁嘅嘢承传俾下一代嘅话，呢个绝对系人嘅老师，即系所以我唔会乱叫嗰啲明明唔系教授叫教授咯，明唔明啊 ？OK， 你有样嘢我尊重先得噶嘛，咁但系即系可能其中个死罪就系见到陶杰叫老师咯。 OK， 唔系即系你尊重 你嘅死罪就 唔可就唔可以尊重阿陶杰， 即系李慧玲嗰啲，你讲你都冇讲啊，话俾你听 就系， 佢边会叫李慧玲啊？佢不嬲都系叫大班条女， 系大班条女，八婆玲咁。 咁我哋又知道多一個阿貴嘅死因啦，原來就係呢樣嘢。 阿貴好多死因嘅， 好多死因㗎， 要慢慢發掘嘅，所以繼續要聽佢嘅節目啦。 一人不可侍奉二主， 唔係啊，佢直頭我話即佢叫教主咪宗教嚟嘛，只有一個神。 系啦， 其他咁 啦， 一神教嚟， 拜偶像， 系一神教嚟噶嘛， 教主同埋神都分离啊。 嗯， 唉，真系呢啲真系喺你哋嚟讲，你哋啲应该网台捻啦，应该好捻辛苦嘅话，真系听。 嗱，我哋就头先都提过下啦，我哋影咗幅相啦，头先都讲过啦。咁我哋真系呢个其实即系其实都系六四嘅问题。我觉得因为平反唔好咧， 咪来讲一讲先。我都好想影，但系翻新工真系唔影得。 解冇问题，理解嘅，理解嘅，唔系即系呢啲嘢，我哋唔会逼。人哋嘅咁，我哋又玩，我同阿牛咧，我谂大家喺北上频道嘅 Facebook 啦，或者有啲人都 网店啦，或者网店啦， 咁咧就见到我哋都影咗幅相啦。我哋嗰幅相咧就叫做搞女就找我，就 唔好搞小学生， 唔好搞啲小学生。 咁但系身形都几好， 系啦， 一向都系啦。 咁我哋大家都我谂都会清楚我哋撑边个噶啦。我哋就撑一位人兄咧，就叫叶海燕。咁叶海燕咧，其实咧就你讲嘅名未必喺国内咁多人识。 等我讲啦， 花朵咧就好多人识啦。 性工作者应该系刁文牛嚟宣传啦，好老实，佢性工作者嚟噶，真系。 咁啊，佢个花朵叫咩先？ 刘文燕咯， 刘文燕好多人识佢啦，冇错啦。 叶海燕系咩咧？佢宣传咧喺中国系应该有可以嫖妓合法嫖妓嘅， 系啊 ，OK 吓， 即系紫藤啲 friend 嚟喎， 紫藤啲 friend 嚟嘅， 情系啊， 直头系啊，佢甚至乎啊，佢对一啲落后偏远咧穷嘅人咧，佢系免费提供性服务啊， 即系如果你最近有睇嗰套西片叫 The Section， Helen Hunt 做女主角嗰度咧， 性少年师， 佢就系为呢个咧小儿麻痹症嘅病人咧提供免费提供性服务嘅， 叶海燕咧， 叶海燕就仲， 海燕姐就系咁样 为民， 俾阿 Philip 讲下，佢内地可能有多啲， 佢咧就系头先阿牛哥咧， 四大剩女啊嘛，中国。 你講下佢為嗰啲偏遠地區咧，其實都係佢出名嘅咧，就係為嗰啲嘅在外嘅嗰啲嘅農民工啦。 農民工係啦， 性服務 提早性服務， 繼續 嘅， 繼續俾人牛講， 免費 啊，係啊， 咁就啱啱有單 case 啦，佢就好似我哋咁啦，貼寫住個大字報，就話要開房啊找我啊，就唔好搞小學生。咁佢留咗個聯絡電話啦，好似12133838。三三， 不如而家打去你揾唔到佢噶。 呢个电话你要讲讲啊，杰斯， 电话有意思啊。 揾到啊，呢个电话，呢个系中国唔知咩姓乜，唔知乜鸠嘢嘅热线嚟嘅，全国噶，全国噶，而家 打电话嚟噶， 打到噶，呢个电话，呢个电话打到噶。 系， 咁样就 就揾佢啦，因為出咗呢、這個呢一篇嘢之後咧，咁、跟住咧就喺早兩日啦，早可以節目出街兩日前度啦，就俾十條大漢就輪唔係圍圍打佢，圍打佢， 係 圍打佢，圍毆佢。最奇怪係咩咧？跟住公安梗係嚟啦！你而家有打人事件啊嘛，拉嗰、那個咧，嗰、那個咧係葉可燕，係拉撚咗葉可燕。如果十個人係點樣冇人知喎？打 我補充少少啦，因為佢有還拖。咁咧就拉佢嗰陣時咧，其實佢係拿住把刀。咁、但係還拖係正常啊，打你俾十條友圍毆，梗係還拖啦。仲有咧， 其中一個 佢而家咧，其實佢本身佢係武漢人嚟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其實呢一兩年咧，佢就走咗去廣西㗎啦。因為佢已經喺武漢都立足唔到啊。因為你知啲維權人士通常都會係咁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去咗廣西。咁所以佢而家就喺廣西咧就做呢、這個即係都係同性工作者。 性志工 有維權嘅啦，咁佢 女權 嘅嘢啦，同埋就係佢係成日都會提倡嘅，應該就係嫖妓合法化啦，同埋佢帶出咗一樣嘢咧，就係咩咧？就係牛成日講嗰樣嘢，就係咧今次呢單咧，嗱佢係身體力行，佢就去到海南島萬寧市。咁咧就去翻現場啊，就去影嗰張相啊，即係嗰張校長開房找我張，因為嗰單嘢我哋上一兩集講過啦，就係因為嗰個校長就帶六個細路女就去去開房啊嘛，唱 K 開房，咁佢就去翻嗰度咧就去影嗰幅相啦，同埋咧就我想講就係佢帶出咗阿牛成日講嗰樣嘢，或者我哋喺個節目成日嘲笑嗰樣嘢就係乜嘢叫做嫖宿幼女咯，大佬即係佢都成日指出就係、同阿刁文牛一樣嘅講就話，喂大佬你而家衰十一就衰十一啦，你夾硬安喂你明明搞啲細路女，跟住然之後咧就扮俾咗錢，然之後就當係嫖妓，呢樣嘢係 嫖宿， 其實都係嫖妓啦。你當咗啲細路女係妓女啊？那個才是一個問題啊嘛， 即係自己犯咗事就仲侮辱翻嗰啲嘅細路， 係啦，即係其實你又有侮辱個細路啦，同埋然之後你得唔到應該有嘅懲罰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佢成日要爭取嘅，咁但係咁然之後跟住佢影完幅相就好似咁講啦，而家就塌咗啦，打俾人圍完， 俾人打 塌咗，咁咧就根據另一個一陣我哋都會講嘅艾曉明咧、就佢嘅 其中一個 描述咧，佢就話咧。直情係當晚咧，佢仍然即係全日佢都係俾個手扣係扣住啊！即係當即係係好不人道，同埋咧就喺最後咧，我可以讀一讀咧，就係喺阿葉可燕嗰個 Twitter 裏邊咧，最後一個留言佢係咁寫嘅，佢話我現在被拘留在廣西博八拘留所，地址咧就喺博八王力中學後面。三鳥市場附近，拘留期間不能參加活動，感謝網友、推友及艾曉明老師為我所做的一切，呢、個係最後呢、這個即係葉可燕、劉文燕劉嘅一個 Twitter 嗱，佢唔係姓劉，叫文燕啊，劉文啊 ，OK 嚇， 劉文， 劉文 英文係咪？ 耍劉文， 耍劉文，即係佢花朵叫劉文燕嘅、 好響喺大陸， 好響嘅嚇。葉可燕冇乜人識佢嘅， 四大姓女啊嘛，中國網上 點解叫四大姓女咧？就係、咧，另外我哋都數唔到嗰四個名啦。 其實最簡單啦， 同佢其中兩個。 最簡單啦，我想講一虎八奶圖嗰四位女主角， 即艾薇薇， 係啦，艾薇薇一虎八奶圖嗰四位，嗰四位咪四大剩女咯， 係啦，冇錯啦。其實嗱，另外一個要提咧就係艾曉明啦，係 啦， 艾曉明咧就係呢個就係廣州中山大學嘅教授啦。其實咧，我覺得我啱先同阿牛講咧，咪後嘅時候，我同佢講，我話我真係好不該嘅。其實咧咁多年喺北上頻道真係冇提過呢個人嘅，我經常咧我都會上個 YouTube 睇佢啲嘢。你好簡單，上 YouTube 咧打艾曉明個名咧 ，OK 噶啦。你然之後咧話俾啲嘢咧，一年都唔夠你睇得曬，即係用一年時間你都睇唔曬。呢、個人我佩服到又係五體投地嘅，但係第一，佢全部嘢就用部機去記錄曬，包括污陷啊，你乜嘢都有噶啦，即係所有維權嘅佢都有嘅。 佢每次都 好危，喂，佢直情係即係危不斷危害佢自己嘅生命嘅。我覺得係即係好犀利噶，單單嘢佢自己親身出嚟現身說法， 去到添啊， 包括訪問艾薇薇，你都有幾集。咁所以咧，大家咧即係咧翻牆又好啦，或者你離開香港嘅，即係咪過開嚟香港嘅內地網友，喂，真係不妨。 即係上去 YouTube 睇下，打艾曉明三個字，睇下呢個人做咗幾多嘢。咁咧而急連呢單嘢咧喺葉海燕咧即係塌咗之後咧，咁大家應該喺 Facebook 都睇過啦，那個幅相好震撼。呢位六十幾歲嘅教授，再攞一次俾你睇，除曬衫，跟住然之後咧就即係話咩葉海燕啊，我都唔好記得啦，即係你可以揾下。咁即係聲援佢啦， 我哋聲援佢啦， 聲援葉海燕啦。咁影咗一幅剝曬衫嘅相，咁所以咧感動到我同埋刁文牛，咁我哋亦都影咗一幅咧， 你都除埋啦， 都除埋嘅， 我哋 都除埋嘅。 咁啊，簡單講啦， 講埋先。 係乜定義勇武啊？呢啲咪叫勇武？ 呢個咪勇武咯。喂，大佬真係勇武到爆啊！陳雲老師 ，OK， 人哋真係下去做嘅。艾曉明咧有一句説話，我呢度讀嘅，佢就咁講，佢話：這是我生過養過的身體，即係而家佢剝光珠影嗰幅啊，嗰幅相咧再讀一讀啊，叫做開房找我。就唔好咩呀，唔好搞啊葉海燕啊。佢係我哋都冇佢咁勇武啊。我哋寫張卡紙度，佢係剝曬衫寫喺自己個胸口度啊。咁所以佢寫完之後呢，佢有句補充就話，這是我生過養過的身體，為了葉海燕我豁出去了，救救小學生，反抗性暴力。 冇錯， 這個、呢就係、是、艾曉明嘅留言啦。 即係呢，其實呢我影相嘅時候呢，我就其實早幾日呢，我諗住有呢個 idea 㗎啦，就同我咁同阿傑斯一齊不上玩啦，加上今日呢就我琴日啦，前幾日啦，就知道葉海燕呢就俾人拉咗啦，就再見埋呢個姐姐呢幅相啦，話聲我都話大佬，我哋唔做一啲嘢呢，即係唔勇武下呢，真係唔得。 我不敢當，不敢 當。我話埋俾你聽， 我係當玩嘅啫，我覺得佢嗰隻真係勇武啊。喂，大佬，佢喺國內， 我唔敢除埋 呢副。佢一個教授，再脱， 再脱。 佢嘅勇，佢嗰啲嘢真係叫勇武。我同你算得係乜嘢啊？刁文牙， 唔係我都是我都嘗試咧。 陳雲嗰啲啊，直 陣間唔 屌你老。 喂，我甚至乎咧，其實我將我呢幅相咧擺咗喺我個 QQ 啦，擺埋我嘅微博啦，我博山呀，我呢、這個我微博我博山啊，即係嚟撚譜啊嘛！有乜可能？喂，我係唔希望你啲。唔好校長，校長係咩黨員嚟㗎嘛，唔希望有人搞小學生搞靚妹，話聲你聽，而最後個結果係俾人拉，俾人打完之後，唔係拉嗰十幾個人，嗰十幾人有冇俾人拉，我唔知呀，係拉咗葉海燕，即係嚟撚譜啊，話聲你聽，喂呢個我哋唔試下去做，去影響下人更加唔得啦。嗱，我好撚簡單啫，我希望呢如果有我微博嘅網友將我呢幅相轉貼啦，轉發啦，狂發啊！我唔撚驚。 唔係，起碼佢呢兩位女士，佢成功咗，令到中國嘅國內嘅老百姓，即係喺呢個月啦，真係即係關注過呢個問題咯。即係譬如話好多其實除咗海南嗰單嘢之外啦，今個月其實咧都。即各地都抄咗成八九單呢啲咁嘅老師搞學生啊， 好撚多 係啦，校長搞學生 好撚多 鬼多㗎，原來真係多到呢。 我喺 你睇到嗰啲即係中國小朋友其實係幾咁不受保障，因為有好多譬如話你喺農村啊、民工啊嗰啲，喂老豆老母冇時間理佢啊。 喂，你記唔記得有套港產片係黃祖賢做？ 是 咩在世潘金蓮定乜鬼嘢呢， 是 有一幕佢咪就喺練體操，跟住嗰個領導都搞佢。 我咁呢樣就唔記得。 我有啲印象，不過唔係好記得邊啦。 都係呢啲故事啫嘛，成日發生㗎啦。 係啊，所以係囉，所以即係我覺得係實在十分即係欽佩呢兩位仁兄啦。 唔係你要知道呢，其實呢嫖即係搞細路女。唔止一次啦，佢我圍住個盤呢喺幾個月前已經講過，已經有一單 嘅。我哋講過好多單。 我哋講好多單。即係某程度係即係逢係校長啊官員嗰啲係咪某程度係黨員。黨員永遠冇強姦罪啊。永遠冇強姦幼女罪。強姦 罪呢有啲好熱血嘅人大代表提過㗎啦，就係呢條罪呢侮辱女性。同埋反映唔到嗰個罪行嘅嚴重性。 即係某程度係轉啦。即係譬如我要將強姦幼女呢個某程度死刑嚟㗎。喺邊度嫖宿幼女都唔撚緊要，喂嫖宿幼女都係個刑罰都重啊，即刻將佢變成嫖宿婦女啊，喂即係將啲靚妹叫雞啦，即係某程度。 系先？呢个你都系 呢个侮辱啊！几捻柒大你谂下，系咪先？ 所以我呢个又要讲翻转头咯。点解我哋二十几年成日要提住六四啊？就喂，六四其实系代表住好多嘅嘢啊！即系譬如话六四嘅背后讲紧嘅系官倒，讲紧嘅系维权，讲紧嘅就系我哋有时食贪腐，或者仲有就系正义不能去伸张。好似头先阿贵讲嗰句说话，就系话喂，人大都提过好多次啊，但系人大乜嘢啫？读名啲咪人大咯，都系港字嘅啫嘛，且冇压力噶嘛。你见到个悲哀嘅就系话喂，除咗对小朋友嗰个伤害之外，就系喂。我哋想去帶出一件事嘅時候，我哋往往都要用一啲好極端嘅手法，呢、這個就係我哋國家 用我哋身體甚至澱粉咯， 係啊，然之後要俾人圍毆，跟住就要俾人塌埋，跟住然之後嗰個大佬個教授要剝曬衫嘅， 聲援佢 啲人先肯去睇，肯去聽，即係我講緊我哋個政府啊，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個地方嘅。嘅悲哀 咯，即係而且今時今日，即係我哋閉國嗰啲所謂官員係幾撚腐敗咧？以前貪貪幾千萬啊，已經打靶啦。喂，而家係貪緊幾多？係段億計啊！以前嗰啲包二奶啊，而家年輕化，係輕化到十零歲啊，越嚟越變態，係越嚟越佢哋自己有個保護傘啊！嚇、嗯啊，喂，我唔撚驚噶，我強姦有女之後，佢最後我係嫖宿喎、啊，十五日嗰啲乜嘢行政拘留，你黐撚線啊！喂，咁你咪鼓勵咗一啲貪官或者一啲黨員去做一啲。即係違背良心嘅事囉。 呢個風氣已經吹到嚟香港啦。我成日講嘅啲嘢發生喺大陸嘅就會吹到嚟香港㗎啦。 梁振英嘅僭建 啦。湯顯明咪就係囉係咪先。係咪先。咁湯顯明咪就係囉。佢直情係我覺得佢係一個最有代表性嘅香港。 不過全都奇怪嘅香港嫖宿幼女係泛民主派。 吓、啊，系咩？ 屌，系抽水还抽水啊！费思杰啦， 你就 系 讲呢啲嘢。 O K， 唔好讲埋呢啲咁嘅嘢。今日我认真嚟一讲阿余伟。 唔系先嗱，贪污咁嘅汤显明你见到啦，系咪先啊？咁啊已经开始嚟啦嘛。 私相授受啫， 私相授受系嘛？哦 ，O K。 我讲一讲咧，就系即系呢一次咧，就系首先就系刘文艳啦，佢就举牌啦，跟住咧佢舉牌被人拉咗之後咧，跟住啊嗌教授啦，佢都舉埋摸曬衫舉埋牌啦，跟住啊其他好多嘅中國網友啦都喺度舉牌啦， 特別係女士多 啊，係啊係啊， 好多， 仲有一班係喺海寧市嘅嗰間學 校， 馬寧市嘅嗰啲教師咧，某佢哋當日咧，即係阿葉可燕嗰日舉牌嗰日咧，佢哋都做咗一個聲援嘅嚇，話聲咧，但係當然咧唔係話開房找我啦，佢都做咗一個聲援嘅，跟住咧。喺網上邊咧有好多咧，可能維權人士啦男男女都有啦，包括艾薇薇啦，雖然好肉酸啦，我成日覺得我哋 嗰兩幅都肉酸。 我玻璃型撚過艾薇薇， 好 OK， 我玻璃 OK， 即係好多人 攝影師問題啊， 跟住就係傑斯影嘅嚇，咁跟住咧係好多每一好多幅啲咁嘅相出現， 搞到我有衝動再揸你啦， 啊冇啦，留翻俾阿 B 啦， 留翻你俾阿 B 揸， 係啦 OK， 即係咁樣做嘅結果咧，其實都係即係通過呢個網上嘅一啲嘅。舉動啦，去引起呢個輿論嘅關注啦，跟住就係喺呢個輿論上邊佔到一個上風啦。但係咧，即係比較可悲嘅， 但係好可悲嘅， 共產黨都冇上唔上風啦，永遠 處於共產黨永遠都上風。 唔係，但係而家呢個校長好似係撤銷個黨籍咗先㗎啦嘛。 係，已經係第一時間撤銷黨籍啦，呢個又係一貫做法嚟 㗎。唔係第一時間，第一時間就先變咗條罪做嫖宿幼女先，跟住輿論炒起咗啦，跟住而家又拉翻 佢，拉翻佢啦咁樣嚇。 唔係，但係開除黨籍都即差唔多即刻做。 但你諗下幾得人驚嘅地方？ 係。 即係老實講啊，我哋香港從來都話即係教育工作者身份低微㗎啦，做個校長都可以咁惡嘅。 你唔好意思、啊， 校長好惡嘅，你又要聽阿挑文 喺國內嚟講，校長係黨員嚟 㗎。係啊， 好惡㗎。佢負責知識形態嘛。 99.9%加0.001%啊，一定係黨員嚟㗎，校長。 你知唔知今個禮拜喺廣州發生一單嘢，其實好細埃㗎咋。你知唔知啲學校係可以惡成點啊？即係有間學校就請咗一個咧，即係好似類似啊，叫做訓導主任咁啦。 嗯，瞓喺度啦。 但係嗰條友咧就係、是、日日就著迷彩服翻工嘅。OK， 軍老 係啊，軍老型嚟嘅。咁佢每一日咧就係、是、捉啲唔聽話嘅僆仔，就要佢唔係佢又冇，佢要佢咧單腳跪好 Q 耐。咁後屘俾啲傳媒俾南方電視台影到啦，跟住然之後咧， 哇！嗰間校，嗰間學校啊，後屘今日最新聞啊，彭彭出嚟報道咧，佢話興過辣雞啊！哇！大佬喺幕後啊，係不斷騷擾南方電視台，即係喂，你唔好報啊！嗱，即係佢話喂，佢話喂，大佬。間學校點解個校長惡成咁嘅咧，大佬？ 黨員啊嘛， 即係成好似黑社會咁啊！間學校變咗好似， 你係你唔到咁 惡嘅大佬。 唔係我呼籲彭彭，我覺得阿彭彭啊，佢會睇你節目噶。話曬啦，我知噶。 我想講多一樣嘢啊！ 你都影翻張相。 丁華，彭彭既然會聽我哋節目，我想要求一樣，彭彭你用呢個優才計劃嚟香港啦。 係啦，你做黃宗文好啦，個黃宗文做黃宗文啦。 係啦，我都有睇彭彭嘅。 一台一台啊，彭彭死嘅啫。 喂，彭彭我好撚中意啊！話曬啦，阿棟都唔錯啊。我覺得阿棟係直流聽我哋節目噶。話曬啦，因為我有佢哋嘅。 喂，頭先 Philip 有啲嘢想講係嘛？ 頭先阿貴啊做話即係一個校長都咁。都咁惡嘅，即係校長，即係呢個官職係或即係俾咗呢個官職咧，係一個咩嘅水平咧？萬寧咧就係一個海南咧，除咗三亞同埋呢個嘅海口之外咧，全部都係副地級市嚟噶。 係 副地級市， okay、 即係做副廳級啦。 係啊， 副廳級 係啊，即係去到嗰間學校咧，如果係一個市級嘅話咧，就係、是、嗰個嘅校長咧，就應該就係副院級。 副院级 唔低嘅， 系啊， 就系啊，系啊，应该唔出意外，应该都系咁噶啦。 系咪即系大全部校长咧？我山区嘅我唔知噶，都系港党员嚟嘅咧。 一定党员意识形态嘛， 一定系噶嘛，系 OK， 系啦。 我惊俾人撩啊！跟住话 我话咩？迟早香港啊，啲大学嗱大学先啦，大学校长全部党员 都迟啦，而家你都迟啦，而家差唔多系啦， 已经。 所以我哋中港融合噶啦。 所以点解我成日讲唔好社稷应该要解放八大就咁解，一路唔捻做。 屌你唔喺度啊嘛！屌 OK， 时间差唔多啦。咁讲埋啲网即系我哋个。系你讲， 六四晚你就唔喺香港啦。咁但系 Raga 先会落去啦。我想问我哋有冇定喺某一个位？ 嗱，我就系跟住就系想讲啦，我哋就冇定喺一个位啦，即系我哋都系好随意嘅，每年都系嘅。 我觉得聚焦啲啦。 我哋就咁样嘅，因为咧嗱，我冇去，咁咧就其实咧已经有开始有好多内地嘅朋友联络我啦。咁就好简单嘅啫，嚟紧呢几日，如果你就喺6月4日之前仲听紧呢一集，我上一集都呼吁过噶啦。咁今日咧再明确少少，好简单，你繼續可以 send message 俾我，有多人都用唔同嘅方法聯絡我噶啦。然之後咧，我會將阿刁文流嘅電話咧俾佢俾你。咁咧已經係有一兩個網友咧開始就係 打 電話俾阿刁文牛啦。咁啊，今次又碌阿刁文牛張卡啦，又要辛苦阿刁文牛啦。 唔使啊，唔使 啊。咁但係我哋好樂意做呢樣嘢 嘅。大是大非用你咪用你咯。 係啊， 用咪用我咯。唔係我年年都， 我 年年都 多謝你噶嘛。 唔使唔使，真係唔使。 咁啊，然之後咁啊，大家咧就可以聯絡刁文牛。咁啊，刁文牛咧就做導遊。OK， 咁啊，揈住支旗。喂， 係啦，我 呢度呢邊。 我想提倡多一個 旅行團 行為藝術 係。 如果嗰晚我哋見到刁文牛都擁抱佢影一張相， 喂好喎，好好提議， 係 啦，咁然之後就擺上微博或者擺上 Facebook 都得， 係啦，即係我每年 嗰個擁抱係代表咩啊？代表我哋要同嗰啲戇鳩嗰啲劃清界線。 O K， 係，我哋現場見。 O K， 現場見。 諗撚多嘢做乜撚嘢啊？ 我哋行為話俾你聽，我哋行為藝術話你聽。 係啊，同埋 喂，未一樣。 拖得阿刁文牛嗰班內地人都係勇武嘅，陳文老師。 唔緊要，就算公安過緊 call 都唔驚佢。 係啊， 我唔驚，我唔驚。真係，其實每年我而家下透露少少啊，七一咧每年都有啲類似國安又埋嚟我哋 Backstage 嗰度，嗰度影相 嘅。一到六四， 哇！你爆出嚟啊？ 係啊，上年都有啦，上年都有。 你爆出嚟， 你影響我跟住要講嘅嘢。 問三問四啊，或者 有關單位成日會打嚟問嘅，我話啲獅子依家成日接呢啲電話。 係咩？我哋其實我哋一路都勇武過。陳雲嘅，我唔敢講我哋好勇武，因為我哋不嬲都好撚， 我都 係勇武過你嘅陳雲。所以 無謂講啊， 所以我哋笑鳩你係啱 嘅。你爭我天龍地 啊， 落地獄，我梗係落地獄。 但我唔係好 地獄見啊嘛， 我唔係好高興你頭先爆出嚟咯，因為我跟住我又要講啦。因為大佬七一咧，其實好多人都報咗名啊，義工嗰度，咁順便又要提一提啦。 我都報咗㗎啦， 係啊 ，Regazine@regazine.com.hk。咁咧，尋日見到阿德咧就已經忙到撲街啊，喺度咧就放。服咁呢就繼續我哋仲係繼續我哋係冇 limit 嘅咁呢就繼續接受報名啦咁聽返星期一嘅網台大典嚟緊嘅都會話返俾你聽我哋有咩玩㗎啦咁 我呼吁下先， 我哋保密。 嗱，今年就我带队，系啊，杰斯带唔带啊？都大家一齐啊嘛， 冇所谓啦， 一齐带啦， 系啊，我 最好玩应该就系我哋嗰度啦。 O、okay、K， 你可以唔去做义工咧？咩嘅事？唔肯衬你，正因我哋多人唔肯衬你。 咁啊，我要喺个站嗰度做。 你要啊，你要做访问啊，系啊，贵女士啊， 可以见到啊，啊四廿二啦 ，O K， 咁啊， 其实呢个名真系， 唔系我就系想你哋又因为杂乱我，点解今日要叫你嚟咧 ？O K， 我听完你个节目真系有感而发，即系我觉得咧，我有啲嘢系对唔住你嘅。即系嗱， 压咗你个 零痛四十二，基本上真系喺我节目度讲出嚟嘅，嗰只系我冲口而出讲嘅。再咁，我系觉得有少比而不伦嘅，即系因为再细零痛咁，你即系我又揾我又唔好难喺阿贵个身上揾到啊教主嘅潜晒啦吓。咁但系即系嗰只系冲口而出啦，咁啊，然之后以后就叫佢做零痛咁，所以我都要向佢道歉下啦。 正正 就系四十二，我只系想讲 ，OK， 我哋。都是優一脈的啫 ,ok, 但是42總好過 0,ok,42 點都大過 35, 佢是我大佬嚟嘅 ,ok, 佢上得嚟我呢個節目就多七個人聽㗎啦。 關係 㗎 嘛。 你邊個笑佢呢，唔該自己有你笑得啊 ,42 就唔該自己檢討一下。人哋42又有行過出嚟做過嘢攞過42票嘅。 唔係喂 ,ok, 我想講 係都好過所有啲零嘅人嘅。 我去搞邊個， 係 搞馮偉光咋嘛。 係啊， 我有錯咩，個個都話唔好搞咁撚多嘢，都係泛民主派。我話俾呢條友我有一早追住。 冇錯啦。 去到論壇都係咁追屌。 所以我喺你面前。 好鍾意喎。 我喺你面前。我真係渺小到。 零 大佬細菌， 因為我同阿傑斯都係零啊，我哋 聽。唔係大佬，喂，你真係攞個四廿二 嘅名字。唔係，我覺得嗰個四廿二個名字其實講真話，我又唔係咁反感，因為點解幾入屋嘅？我覺得 係啊， 一行出街之後，你咪四廿二 幾好喎、 啊。通常我都回一句唔撚係啊，咁 唔係都總算係個朵啊，大佬。 即係佢有聽節目咯，屌咁撚憎你又聽， 唔係應該咁講嘅。你有一次選舉唔止42噶嘛，灣仔鵝頸橋嗰次。 嗰、那個因為教主啫、啊，真心話，如果鵝頸橋嗰度唔係教主，唔係社民連嘅話咧， 冇四廿二啊， 五百幾票啊。 五百幾嘅、啊，應該五百幾嘅，其實係四廿二嘅。 一樣係充公保證金。 我做過桂思傑團隊噶、okay ， 我都做過噶，我做過幕後 噶、啊，所以佢係我偶像嚟嘅，係、啊、我大佬嚟。 幫過阿、啊， 所以我今日其實捉佢上嚟，唔係話揾佢咩講乜嘢，我都係想表示一種態度，因為我聽完佢嘅節目咧、嗯，我真係有啲感動嘅。咁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即係同埋即 係咁有感情， 繼續捧啊捧呢個 42場啊， 四十二呢個名就 唔使捧嘅，一世噶 啦，係啦。咁啊，靈童咧就大家諗下佢係咪靈童 一個。咁啊，大佬， 系咪先？咁啊，嗱，今日時間就真係即係好盡啊，冇乜時間。 維園見， 我哋又先多謝兩位嘉賓啦 ，Philip，、我會再 唔係我話知你今日咧就講多咗我，即係雖然大家呢個台，但我想講今日嘅 credit 完全俾 Philip。 嗯， 系佢嘅 唔 好都系俾我哋所有人 好 啦、 啊， 真系 又系勇武。 或者你头先讲咗，你帮阿黄义达助选咧，你系俾人起底嘅，你信我？ 啊，冇，即系教即系冇话教，即系少帮主同埋呢个黄义达咧，两个我都撑嘅，我希望佢两个。 好似但系你都 好啊， 撑嘅我好啊， 系啊，我希望即系最好嘅情况咧，就系即系佢两个当选啦。另外胡志伟同埋梁家杰是另一个。 我哋下次再约你，因为我发现咧，应该胡志伟同梁家杰咧，你我哋个咦阿冯总突然间翻嚟好。节目完嘅时候翻嚟，喂，话我知啊，我未听过网点，今集就听到，我见你评索罗 B， 结果我发觉原来都系抽我水嘅，屌啦，成， 梗系啦， 喂，我啱啱 我下个礼拜我走咗嘅你队啊， 节目啊真系大镬，系，OK OK， 继续阿 Philip 讲埋先， 再讲讲啊，即系 开咗你支酒， 对于阿教主咧，即系佢嘅嗰啲嘅抗争一定都系支持嘅，但系佢对于同志嘅嗰种嘅即系同志，即系话即系同道中人啦，嗰啲嘅手法咧，我完全 好啦，我哋揾一次，我哋先。再講啦，咁咧嗱，嚟緊今日咧，我哋仲有第日啊，繼續我哋嘅煙花消逝15年嘅系列啦。今日係邊個嘉賓咧？今日呢位嘉賓咧就係啦， 羅大佑， 真係羅大佑， 係 Yo， 要撚撲街 啊！ 唔係因為 錄咗啦， 嗱，其實唔係如果咁講，今晚咧 山寨， 今晚星期六晚十點半呢個時候，如果你 download 呢個北上頻道咧，同一時間嘅今晚好節目好豐富嘅， 仲有微微 就有呢、這個有頭先羅大佑嗰個音樂節目 My Music Yo 咁樣啦 ，OK， 仲有咧就係、是、今晚有呢、這個哇好隆重啊！喺早一個鐘頭之前咧就有呢、這個 微米。 O K， 咩迷米一迷 網，十網分十網， 米一般嘅米， 米香都得， 咁啊即系夹大米咯，即系嗰支个袋有都要几毒下嘅 ，OK。 简称米网。 咁咧就哇隆重开台啦，咁所以今晚咧就大家好唔得闲噶，咁所以咧过往呢一两个月，你啊百无聊赖走上嚟咧，又 download 不上频道啊，然之后搞到我哋个台 down 晒咧，唔该你啦， 翻翻去啦， 翻翻去啦，唔该你，冇捻再。 费事俾人话我哋又抢佢啲人啦，攞翻去啊你。 系同一时间可以。 我哋要翻个廿几有得啦。 我哋就顶住 走啦。 42人可以 download 嘅啫，盡曬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唔該大家，喂，大家由今晚開始分散啲。咁啊，羅大佑係咩嚟㗎？喂，我唔識再講落去。 羅大佑咧就係真係我哋個台長啦，而家叫發單寨羅大佑啊。 話 俾你聽，話係個賣標食。 大家有睇佢賣 radio 就會知道啦。 呢輪知做乜鬼嘢？又打耳窿啦， 係 咪先？啊，大隻耳環喎。 哇，嗰個耳環仲 抄你㗎？ 唔係， 大個大隻過我嗰只，我真嚟咗。 我中意啊台長呢種態度。但我想講咧，喂，你咁樣做節目咧，你搞撚爛個市啊！我哋以後做節目好難做啊！你做喂，你做個音樂節目咪做個音樂節目咯，唔使連個形象都改埋啊！咁下次你開我開個叫雞節目，我咪要扮雞廠？唔係啊，大佬， 你感覺好啦，老 闆，好難搞。 如果下一集 係 你係專嗰個 topic 係張藝嘉嘅，咁你唔係要扮女人？我話咧好撚驚啊！如果你扮女人，我真係好撚驚啊！或者咧。 我想好奇怪，去到尾嘅时候反而完唔到。我想提呢样嘢，我哋以后唔好叫鸡场，我哋叫性需要者得唔得？ 得 嘅， 正面啲啊。 喂，或者跟翻阿子提咁讲啦，我哋系恩客好唔好啊？恩客嚟， 真系好恩嘅，有需有求， 系 冇边个对边个 都啱嘅。 好啦。 好，我下次見到子騰嗰啲，我落 下影我啦。咁啊， 今晚咧第三、第四節嘉賓就係梁錦祥啦。好 ，serious 少少，笑完佢啦。咁但係咧，佢嗰兩集咧喺舊年做嘅兩集。 其實你知唔知我未同梁錦祥做過節目？ 係咪啊？ 佢冇做節目， 可能之前做鬱文嘅時候，佢有做過。 有做過， 但我同佢係冇 零交流， 冇乜交流嘅。 你有做過 嘅？其實嗱，我依家公開呼籲啊嘛， 唔使啦， 我好想同阿台長做一次。 我答你，唔撚使啦，唔撚使啦， 係咯，你係你 咩事啊？ 唔撚使啦， 即係做唔到啊？ 冇難度啊！你話你公開呼籲同阿黃楊 一個話冇難度，一個話唔使諗。 我親台長多過阿傑斯，你唔使諗啊 ？OK， 你唔使諗。OK， 我唔係，俾我繼續講埋啦。OK， 咁咧其實咧今晚去重温翻阿台長嗰兩節嘅訪問咧，好應景嘅，因為咧佢都係講緊呢個即係回歸前後嘅傳媒嘅香港傳媒嗰個生態啦。咁咧當中亦都係有提到六四嘅採訪嘅，咁所以咧喺今晚我哋就特登擺落，絕對同佢嗰個賣 music 係冇關嘅， 同埋個山寨羅大佑嘅形象係冇關嘅， 我哋冇關都係搞到有關嘅。咁所以第三、第四節。我都送了兩隻歌給你，分別就是羅大佑的童年和羅大佑的阿西亞的女兒孤兒OK 好啦，那呢下星期又不上頻道回來，我們再見，多謝阿貴，多謝菲力OK 拜拜 拜。 白頭郎默含淚光衝往西外，黑眼睛觀看歷史哀怨跌宕，红日光正义藏在星宿背后，谁在笑长夜伴着罪恶放荡，万劫不改的眼光拿着大鲜血罪状，用最好看的不告状，哪怕像螳螂横着臂对坦克犹如炼钢，为国家我舍身去当。天有光，夕阳在催促要靠岸，风有声，倾听默想怎去破浪，明或暗，信念如旧精切恬静，寒或暖，赤了丹心流过血汗，万劝不改的国邦拿着铁腕与欲望，磨了罪恶的刀对望，你已在悠悠长夜里习惯欺压与暴汗，忘掉地狱的火有多烫，民主会战胜归来，民主会战胜归来，白发斑斑情意深似海，若化石仍残存着爱，一刻霸占的青苔铺天盖盖不住。 霸占的青苔，铺天盖盖不住世代。民主会战胜归来，民主会战胜归来，头有巨浪承接这变改。若世上仍流传着爱，即使软禁斗室内，我自由与天地同在。民主会战胜归来，民主会战胜归来，白发斑斑情义深似海。若花石仍残存着爱，一刻霸占的青苔，铺天盖盖不住世代。民主会战胜归来，民主会战胜归来，头有巨浪承接这变改。若世上仍流传着爱，即使软禁斗室内，我自由。